生去，没有爱只剩快乐恐惧，爱的苦让我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痕傀儡恐惧。 I feel like that's what it is.

学你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叫人逃不开回不去。 我

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怕喜欢